小黑点儿的故事。小黑点儿是谁？是一颗黄豆，小毛弟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小毛弟从地里拾到了这颗黄豆，跑到爷爷那儿，把手心儿凑到爷爷的老花镜底下。 爷爷，你看，这豆有个小黑点儿呢，这是颗坏豆豆吗？ 小毛弟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指拨弄着小豆。小毛弟的话，小豆全听见了。他不喜欢小黑点儿这个名字，他想说，我不是坏豆豆，我是颗好豆豆，我身上的小黑点儿是食心虫给咬的。他瞅着那个伤疤，心里挺难受。小毛豆用手指头把它捏起来，打算把它扔掉的时候，他差一点没有哭出声来。我看看，爷爷把小黑点搁在手心里，先是把眉毛轻轻一皱，然后又眯起眼睛笑了笑说，啊，是一颗好豆，就是叫食心虫给咬了一口，没关系，让我们把它种起来吧。于是小黑点儿就和好多黄豆一起被老爷爷撒到一个小土坑里去了。小毛弟还在小黑点儿睡的那个土坑旁边插了一根穿冰糖葫芦的竹签，他要做个记号，看看小黑点儿到底会长成个什么样子。这颗小豆听了老爷爷的话以后，心里不那么难过了，可是他还是有点担心，要是真的不能长大，又该怎么办呢？他想着想着，就睡着了，还做了一个梦。他梦见自己长大了，穿着绿色的衣裳、绿色的裙子，和小朋友们在阳光下跳舞。忽然，太阳不见了，下雨了。雨点儿掉在自己的鼻子尖上，他一下就醒了，仔细一看，自己还躺在土坑里，可外面真的下雨了。他睡醒起来正口渴哩，他张开小嘴把渗进土里的雨水咕嘟咕嘟喝了个够。老爷爷的话小豆一直记着，他希望自己真能长大，变成一棵高大的豆树。蚂蚁们就是这么叫的。他天天做柔软体操，转过来，弯过去，把土坑都给撑大了。后来，小豆果然胖了起来，还长出了一条又白又粗的腿。小豆想，哟，有了一条长腿，我可以当跳高运动员了。他高兴得嘴也合不拢，老想什么时候试试自己的腿劲儿。有一天晚上，小豆用腿使劲一蹬，啪的一声，头上的土叫他给顶开了。呵，你听，啪一声，啪又一声，好多小豆都把脑袋从土里伸出来了。小朋友你好，小朋友你睡得好吗？喂，告诉你们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大伙嚷嚷着，把睡在泥里的蚯蚓都给吵醒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小豆一睁开眼睛，就看见老爷爷和小毛弟正蹲在跟前。 爷爷，你看，小黑点儿没坏，它出来了。 小豆听了挺不高兴，嘟囔着，又是小黑点儿，现在应该叫我小豆苗才对呢。 可现在他不那么难过了。老爷爷说，没有关系，自己又真是在长大。他相信会跟大伙儿一样， 长成蚂蚁们所说的豆树的。后来，小豆就和姐妹们比赛谁长得快，谁长得高。小豆使足了劲儿地长。老爷爷来松土的时候，总要夸奖几句。风和雨也都来帮忙，他们像拉拉队，一来就唱：“吃个饱呀，喝个够，呼啦，加油！快开花呀，快结豆，呼啦，加油！要长大可真得使劲儿，加油啊！”风雨过去，太阳出来了，大伙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全身都有劲儿。小豆想，我要是长得像太阳那样圆，那样亮，一个黑点儿也不要。他喜欢太阳，喜欢风和雨，喜欢老爷爷和小毛弟，还有亲亲热热爱在一起的小伙伴们。他觉得自己天天都在长大，很快就变成个大姑娘了。小豆长大了，它跟别的豆没有什么两样，可小毛弟还认得它，还叫它小黑点儿，因为它有那根冰糖葫芦竹签做记号。有一天，爷爷和小毛弟又来了。爷爷说：“好久没下雨，该给豆浇浇水了。”小毛弟就到屋子里拿喷壶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小黑点儿觉得腿上痒酥酥的，他低头一看，哎呀，一条实心虫爬到身上来了。他使劲晃了晃身子，实心虫还在一拱一拱地往上爬，一直爬到小豆荚上来了。实心虫又丑又凶，小黑点儿急得晃着小手直喊：“来人呐，实心虫又来咬我了！”小毛弟提着喷壶跑了出来，可他没听见。小豆急了，用胳膊把小毛弟的裤子碰了一下。这时候，小毛弟蹲了下来，才看见了实心虫。爷爷，你瞧，他干嘛趴在小豆荚上？小豆真着急呀。哎，小毛弟，你怎么连大坏蛋实心虫都不认识呢？幸好老爷爷过来了，他用手指那么轻轻一拨，实心虫就叽里咕噜从豆荚上掉了下来。爷爷说：“ 还问他是干嘛的？他就是祸害豆苗的实心虫呀。” 对，他是个坏蛋。 小豆点头晃手地喊着：“ 嘿，原来是你祸害了小豆苗，你大坏蛋！” 小毛弟随手拨起那根做记号的竹签，冲着实心虫扎去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嘘！”实心虫卷起身子，流了一泡脏水，就再也不动了。小豆苗们都高兴地哗哗鼓掌。现在，小黑点儿已经和别的豆完全一样，当了豆妈妈。你摘下一个豆荚，把它剥开，一粒粒的小豆就蹦出来了，圆圆的，黄黄的，它们在手心里滚呀滚呀，好像在说话里。他们都说些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